小羊和狼。一只小羊正在河边喝水，一只狼走过来说： 这河里的水是我的，你为什么喝我的水？ 小羊说：这河里的水是山上流下来的，大家都可以喝，怎么说是你的呢？ 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，你喝了我的水，晚上我要来吃掉你。 狼说完话摇着尾巴走了。小羊回到家里，坐在门口哭起来了。一只小花猫走来问：小羊，你为什么哭呀？小羊说： 狼说今天晚上来吃我。 小花猫说：不要紧，晚上我来帮助你。一只小黄狗走来说： 小羊，你为什么哭啊？ 小羊说： 狼说今天晚上来吃我。 小黄狗说： 不要紧，晚上我来帮助你。 一匹白马走来问： 小羊，你为什么哭啊？ 小羊说：狼说今天晚上来吃我。 白马说： 不要紧，晚上我来帮助你。 一只大象走来问： 小羊，你为什么哭啊？ 小羊说：狼说今天晚上要来吃我。 大象说： 不要紧，晚上我来帮助你。 到了天黑的时候，小花猫、小黄狗、白马、大象都来了。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帮助小羊。小花猫说： 小羊，你到外边找个地方藏起来，我躲在火炉边。狼来了找不到小羊，他一定会到火炉这儿来点火，这时候我就用爪子抓他。 小黄狗说： 狼给小花猫抓了，一定会往外跑，我躲在门背后，等他出来的时候我就咬他。 白马说： 狼给小黄狗咬了，一定会往房子后边跑，我躲在房子后边，等他跑来的时候我就踢他。 大象说： 我站在大树底下，等狼从大树旁边逃跑的时候，我就用鼻子把它卷起来扔到河里去。 大家商量好了，小羊藏到外边的大树后面，小花猫躲在火炉边，小黄狗蹲在门背后，白马躲在房子后边，大象站在大树底下。大家一声也不响，静静地听着声音。不大一会儿，老狼吧嗒吧嗒地走来了。老狼走进屋子里，屋子里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就到火炉那儿去点火。小花猫跳起来看准老狼的脸就是一爪子，老狼吓坏了，嗷的一声转身就往外跑。小黄狗从门背后窜出来，看准老狼的腿就是一口，老狼疼得嗷嗷叫，想绕到房子后边逃走。这时候白马抬起腿，看准老狼狠狠地踢了一脚，把他一直踢到大树那儿。小羊看见老狼跌了个四脚朝天，就从树后面冲出来，用尖尖的脚对准老狼顶了一下。老狼给小花猫抓了一爪子，给小黄狗咬了一口，给白马踢了一脚， 又给小羊顶了一下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这时候，大象用鼻子卷起老狼，呼的一声，把它扔到很远很远的大河里去。老狼淹在水里，再也不能来吃小羊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